场花季，只怪错过初开的气息。 一颗心已痛到了无力，抹掉伤痕也没有意义。 与你相遇在最美年纪，没有读懂这爱的奥秘。 一滴泪总藏不住回忆，梦醒以后不要再哭泣。 其实爱是个迷惑的问题，又何必让心在黑夜里孤寂。 等岁月苍老了曾经的笑意， 发现痛这也是一种甜蜜。 其实情是个伤人的武器，就让思念伴随那晚风远离。等时光斑驳了来时的足迹，明白结局还是最美丽。 结局还是最美丽。